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咁为咗要恭喜阿杨岳桥咧，我系咪应该三声大嗌 Elvin 咗万岁咁咧？ 唔系，系 Elvin 当选 ，Elvin 当选嗰啲啊， 老土啲啊，咁老土， 你唔好搞个人崇拜。不过呢样， 我见到你琴日同佢拥抱啊， 点解？有啲咁多人见到嘅， 上咗电视啊嘛你？ 我心谂咩电视嚟噶 ？Now 啊 ，Now 啊， 应该系 Now 啊， 唔系 This AV， 唔系 Sorry This AY。 CV 嗰套唔系咁样套法， 唔系咁嘅款嘅，朋友着衫嘅，大家，我见到阿杨其实好高兴啊，入到Donna咁样嗰种要话喂要揈住， 唔系我哋而家嘅心情咧，应该系即系好振奋、好开心，但系咧又要好揿住自己，唔好开心过浓。即系唔好俾呢个所谓 咁理性， 咁理性 啊！你咁理性嘅你， 咁啦，梗系要咁啦。 咁冇得倾落去。 讲个趣事啦，嗱，因为今朝咧，因为我哋今日仲系做紧元帅咧，最尾嗰日，最尾嗰日， 好嘢！ 仲有 final submission， 仲有 final submission， 但系呢个两个礼拜之后，十号已经要交 final submission 啦。我唔想呢样，我想讲咩咧就系。呢个趣闻嚟嘅就系，因今日马丁咧仲有问题要问嘅， 系 OK 嗱，马丁真系好犀利， 嗯， 我理解咧，寻日佢都摆咗十二个钟头咧去帮阿杨岳桥去即系拉票催票，佢今日太过兴奋啦，佢都基本上今朝咧，即系我哋想 prep 佢话今日晏昼有啲咩问题，有啲咩准备嗰啲嘢，佢都冇心情啦，佢太兴奋啦，佢仲系洋溢喺呢一种咁嘅胜利嘅，不过当然啦，佢亦都系。好理智嘅一個人，所以去到晏晝嘅時候咧，當我哋即係要做嘅嘢做完之後咧，我哋 都係萬歲要埋單。 都係傾完之後咧，其實我哋咧又傾咗嗰個咧，啱啱我入嚟呢個直播室嘅時候咧，同你講嗰幾句嘢，同大家嘅諗法又係好接近嘅。呢個我哋陣間可以再講。 嚇 ，OK， 隔住咗今日， 隔我啊，今日 邊個 咧？哦，系咩？哦，系咩？哦，系 边个先？ 我话俾你听，我区，我话俾你听，我区个问题啊嘛。 哦，系个幽灵个问题， 系幽灵问题啦。但系佢个着眼点唔喺度。佢話：咁點解 Alfred 會少你26票㗎？點解你唔過埋俾佢啊？咁 扯 啊！唔單止你啊， 你咁滯啊，你咁叻就好啦，你 係啦，我 都 唔輸啦。 係， 有第三節講嗱，介紹今日嘉賓先 ，Mavis， 歡迎。 你好。 係啦，咁好嘢。 俾掌聲自己係咪？ 要俾一掌，唔係要俾一掌聲。 你想你嘉賓？ 因為當初咧，佢係一個人挑起啲棟梁咧，就去大圍咧，就同班熱狗死過嘅。 咁犀利啊！ 就係樂 何詩詩文 音樂啊，音樂抗爭 嗰次啊，即係帶樂器入港鐵站嗰次啊，個召集人。 哦，係啊，就係你啦，原來 就係佢啦。 薯仔啊，咪 唔佢梗唔係薯仔啦。 狗養琴嘅 係咪？哦，狗養狗養。 咁所以咧，即係佢係好短時間。 你今日有冇帶個琴嚟啊？ 冇啦， 人哋冇咁表演嘅， 即係 搭唔到地鐵噶嘛。 激死啊！你唔係可以攞牌噶嘛？係嘛？而家話登記咗。 我睇都入唔到㗎，都過重㗎， 哦，都係唔得啊！即係 咁，你有冇諗第二波抗爭 咧？其實我係冇對我嚟講，成件事對我嚟講係一啲著數都冇嘅。 咦？咁你對於嗰啲本土咪特別有感覺咯？因為 咁有感覺啦， 俾人騎劫過㗎嘛？你係咪先啊？ 所以 係。你知唔知 Mavis 喺短時間之內成為一個熱狗投我攻击嘅目标，即系我觉得非常之叻呢样嘢。 好彩大家都好快唔记得咗我，因为 点会唔记得你啊？ 点会啊？你一讲我即刻成个人精神晒 咯。攻击法先， 好唔够呢个寻晚都冇瞓过， 有瞓咗两粒钟啊！ 哇，咁多啊！ 有啊， 攻击法， 我都两点翻去真系要瞓。 喺网上面即系有死啦！ 你开得名 个 全部名都讲得噶。 阿皇上佢有 cap 我图话其实骑劫又点啊咁样嘛。 哇， 系啊，即系佢第二日之后啊，系啊， 咁串啊吓， 系啊， 即系 因为其实我之前一路都想避咗唔讲呢一样嘢，因为我觉得我一同佢哋对冚就转移咗嗰个 focus 啦。 系啊，小朋友嘛， 系嗰时我就完全系净系想做啊，为咗啲学生去做呢样嘢。咁但系完晒之后，佢哋仲仍然无间断咁去做去讲呢。样嘢，然后我就即系开始觉得啊，我已经 free 咗，完咗呢件事啦，叫做过一段落啦。咁跟住我咪即系做咗少少嘅回应嘅，但系嗰阵时其实都尽量小心啲啦。咁 太理性啦。 其实之前系直到无间断喺个 event page 咧，系有一堆打手系追住我啲friend 嚟咬嘅，我系冇理到佢哋噶。 我冇理到佢哋，因為完全冇時間啦，因為要應付好多傳媒嗰啲訪問啊咁樣。咁但係過後之後咧，就仍然係有一啲opinion leader 啦，嗰邊嗰啲有時間唔中出一出， 即係例如武代堂啊、仇思達 啊。佢唔係，我未至於去到佢哋啊，仇思達好似有。但係即係再上一層嗰堆就 葉正順啦、啊， 未至於 即係唔係陳雲，唔係黃毓民，係 啦， 係啦。 咁另外仲有一個係暗熱狗嘅個名兩個字嘅，咁啊唔好講啦。 唔得要講埋喎， 要講埋 係啊， 係佢健吳啊， 哦， 佢每一次咧、哦，我發現佢突然間一。佢好鍾意講啲模棱兩可啲嘢㗎嘛。係 啊係啊。 講模棱兩可㗎、啊、其實咁又點呢咁點兩句問好咁樣。咁然後大家就會覺得佢好有料啊。然後覺得佢以有所知好鍾意估佢啲猜 測。你朋友開曬呢個台我想話俾你聽。嗰啲冚唪唥都係我呢個台食人嚟嘅。 咁跟住我其實之前已經覺得佢。 頭先你講嗰啲都。 見五年識。搞錯啊見五 年。你搞錯你見五年識。 呢、這個我知道我又去咗。 葉正純你唔識。仇思達你唔識。武代堂你唔識。 玩佢 成民主黨，你落後於形勢， 你真係， 你真係落後於形勢。阿 Chris 都啊， 本土嗰啲 講乜， 一定會引用佢哋啲文章噶嘛。 其實我都話好少 Facebook。 咪如果你有同過佢正面交鋒，就會知道曬嗰扎係咩人嚟嘅。即係以前。 唔係呢個世界好老拍爛佬，爛佬拍佢嘅。 我就 係一定要揾佢對付。 總之呢幾個咧，簡單啲講就係本土嘅筆。係 啊。 佢哋就係本土嘅筆， 係啊，嗯，咁跟住佢哋，我有時見到突然間，咦？點解我啱啱尋日出啲 post 突然間多咗堆人喺度鏟我咧？跟住我就即刻撳翻去見唔嗰個 page 出咧，就發現原來佢啱啱出咗新嘅 post， 又係話 咁咪好咯，人哋捧一捧你，你知唔知佢 reach 咗幾多？見唔捧一捧你啫， 多謝曬， 係嘛？ 係啊， 多謝曬， 見唔我就知啊，好憎佢。佢一做晴朗代啊林海峰我就唔想听。 你有冇久唔久唔觉意听到七点佢同阿黄永做啊？我真系每次听。 即系大学乜乜乜嗰啲啊？ 唔系， 我冇听过佢做节目。 人民大路中啊，我听到我想即系我一听我揸住个车我想踩埋 上 面山 嘅。我都会睇到佢写啲嘢嘅，咁有时佢都有啲几特别嘅啲 angle， 咁呢个 OK 嘅，但系就。有 得咯佢， 我節目嗰啲我冇聽過。 因為黃永係個撚人，佢係跟住個撚人嘅，唉唔講嗰啲嘢，但係跟住個撚人都唔係好人嚟㗎啦。 黃永同潘小桃唔啱咯， 梗係啦。 所以我係撐。 咪一個整個邪咯，咪一個整個邪咯，嗱雙台有得咁分㗎。嗱咁今日咧無可避免，又或者大家知一定係講選舉㗎啦。咁其實咧你哋阿 Chris 唔係新東選民， 唔 係阿 Mavis 同埋阿 Cyrus 係新東選民。咁咧你係新東嘅選民。咁其實我係想分開三節嚟傾嘅。 Cyrus 啊， 係咯， 我冇 Cyrus 冇講過嘢。 喂 ，sorry 真係點做？你監製啊，驚講兩句先。 好丟曬啊！真 係。Cyrus 喺度擺手啊，即係快啲俾我，快啲俾個 咪我。好期待啊！上次見到我已經話會見我噶啦，即係會要上嚟噶啦。 係咩？係咩？有得講咩事？ 見到你我唔記得咗。我邊個見到你啊？ 你唔係咁怕醜啊？ 你唔怕醜啊？你啊！ 你唔係咁怕醜，好似我兇緊你咁樣喎！而家喺度， 唔係我唔知你係邊 個，我唔係咁嘅人嚟嘅喎。 俾廿秒你自己介紹一下先。 系我系 Cyrus， 嗯， 我系新东选民咯，系啊 ，Mavis 男朋友， 哦，有 title 嘅，哦，你即系又系想引埋热狗嚟追击你，好快噶啦，得噶啦，你公布你嘅 Facebook 就好多人招呼你噶啦， 最好攻击多啲啊，我唔怕攻击 ，OK， 喂，好嘢啊， 你最紧要咁讲，我哋多打手啦，咁就 系啊，绝对唔怕攻击。 咁大家都係新東選民啦。其實我分得三想即係講幾方面嘅嘢嘅。大家都知道呢，其實琴日個選舉呢選情你覺得即係結果係點呢，大家都清楚啦。問題就係話琴日大家會唔會覺得個選情好熱烈先？第一樣嘢。 咩 ？In terms of 咩啊 ？In terms of 你落到街嘅氣氛啊，多唔多人舉牌啊，多唔多唔同 number 嘅助選團啊？ 我住嗰度同埋我跟住做嗰度係兩個世界囉。我住嗰度呢，我落街呢係靜到冇人，我即係我係最尾嗰座開始行，即係行啦，即係你知我住邊囉。我係最尾最入嗰度啦，係乜都冇，我心諗死，我冇記錯咁係咪投票呢？跟住去到第二座呢，就開始有阿毛舉緊個三號牌啦，跟住隔幾步又多個阿伯 又舉三號牌， 都係三號牌，一路都係三號牌，去到呢翠，即係去到嗰度呢先至有一個七號牌，即係識㗎啦，大家打招呼，哇你好慘，每一個人對幾十個大媽咁囉，一路行都係囉。跟住有啲呢，但係呢好奇怪，佢一路都唔出聲㗎喎，嗰啲人大媽都係唔出聲，就係喐下個牌嘅啫， 你知唔知系举牌一个钱，讲嘢要另外一个钱嘅？ 唔系， 俾咗个价钱咁， 我见到嗰啲喐牌都冇死鱼咁样啫，基本上。 唔系倒转个三号牌啊 嘛。系我嗰个阿叔，我嗰个阿叔 死鱼一般嚟讲唔系用呢一种情形。 唔系，到到后屘咧，真系有一个出即系开口啦。 系。随时插嘴啊！随时插嘴啊！ 就话诶。几多投票嘅？几多投票咯？咁样啦， 即系客家口音嘅。 投几号啊？ 投几号啊？咁啊？投三号。 点解投三？ 唔系我话三号咩名啊？咁啊？三号顶咁样。我话好顶啊！我好好好咁。即系唯一一个嗰条街，唯一一个系出声。 佢连你都认唔到，佢都抵打啦。即系嗰啲 KTV 就唔系，我真系戴咗黑超同埋戴咗个 mask 嘅。 同埋黄圣志去到呢个点票中心，啲人都认佢唔到啦。 冇丑咯， 啲工作人员都影响唔到。先生你边位啊？冇晒丑啦。 Mavis 咧，你住嗰度附近咧？ 我住嗰度咧，其实因为我系我自己租出嚟嘅， 嗯， 系啦。咁我喺嗰个位就马铁站嗰度有一堆本文前嗰啲企晒喺度，好大扎 隧道啊！ 唔系啊，其实唔系 你咪讲我嗰区啊？唔系嗰度， 唔系你嗰区嚟。 哦， 系啊，因为我另外再前啲嘅， 即 系 佢同佢 跟住你，跟住你会讲嗰三个村嗰度附近。 系啦， 系啦， 即系佢同佢屋企人翻去住嘅，但系佢屋企人系选民。 系啦，系啦，咁啦，就系嗰头啦。咁嗰个位咧就本文前好劲， 好劲， 嗌到咧成个马铁站都听到，因为有麦。咁跟住就再過啲就一 lock 三號嗰啲，然後就有兩個阿蟬咧就係黃成志嗰堆，跟住就去大排檔嗰邊咧就有幾個七號嗰啲助選團咯，就幾個啫嚇，又一路舉咁樣，咁就見到呢幾個。 即基本上都唔係特別覺得選舉氣氛熾熱。嗱，我覺得我自己喺網上面嘅 observation 咧就非常之熾熱嘅。點解？咁大家都知道啦，初一發生件咁大件事，咁大家都喺度商量緊六定七啦。咁但上個禮拜節目我係好早已經講，即係個成個 campaign 真係三對七，即係提六係冇意思嘅。咁之後我就惡補翻之前所有嘅選舉論壇同埋未做嘅選舉論壇啦。咁上個禮拜睇曬啦。咁其實幾好又唔係好睇，其實過程好悶，不過我 observe 到好多樣嘢嘅。咁因為阿 Mavis 久唔久都同我PM 就話：喂，唔係喎，阿楊岳橋好似輸得喎，我網上面好多朋友投佢喎，咁我冇理由啊，咁我網上面嗰啲冚唪唥都已經唔係熱狗啦，因為係嘛，啄我嗰啲熱狗已經冚唪唥 unfriend 曬啦，喺我 Facebook 即係喺佢喺 Mavis Facebook 話會投六號 嚇，都已經唔係熱狗嚟噶，都會投六號，但係你有冇問過佢哋，即係究竟六號點解咁有參可以令到佢哋投佢一票咧？ 其實好多都係，首先好多係好後生嗰啲，即係廿歲，即係講九十後，好多九十後係覺得佢好叻嘅，係啦。咁但係around 我哋呢一堆七十後八十後嗰扎咧，其實都有觀眾喎，即係都有支持者喎。佢哋咧有好多咧係好似之前我哋傾過，就覺得想再激啲，覺得唔夠激。就覺得一齊好似想攬炒咁咯，即係喂，既然而家做嘢都冇用咯，咁啊，不如揀個激啲入去啦咁樣。咁但係咧最特別嘅一點咧，我覺得佢哋全部人嘅論述咧都好大同小異。 例如咧， 譬如話買一個希望啦，譬如跟翻一百毛老闆老細講啦，就話 你有冇即刻增 Q 佢有？ 我梗係憎咗佢啦！ 我都係啊！ 我真係 真係冇睇啊！跟住， 唔係因為佢咧，阿 Cyrus 一路都講咧，其實佢樣好奸，係啦。咁但係開頭咧，見到我咁中意睇埋一百毛嗰啲嘢咧，咁佢就費事講啦咁樣。咁後屘哇， 馬後炮喎！ 你對佢話邊個梁天琦？ 唔 係 佢一早 唔 係 老細 啊， 林仔 A 啊？ 哦，係咩？哦 ，OK。 係啊，即係我有 趙澤明先有幾嬲。 哦，系咩？ 系啊，本来想演想唱首歌都冇唱。 系咯，我听讲过，但其实我觉得唔使啦。 系啊，即系我有朋友讲，即系 少咗几多嘢睇啊嘛。 咪咯， 因为个台上真系好唔掂， 爱恨好分明嘅。 喂，你啲题外话再讲，你讲喂，你都喺度啦，台上嗰个啫。 唔系 ，OK， 你继续讲埋阿 Sir 先啊。 其实都觉得有朋友就话，其实佢可能都系做生意啫，因为佢嗰扎 target audience 就 系 嗰扎九十后最多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其实佢 啊，继续 系啦。咁但系你之前佢都有帮建吴嗰啲出书噶嘛？嗰扎即系 我知咩嚟。 咁睇嘅。 我知咩嚟嘅。 即係粉種啊、健吾啊嗰啲都有幫曬佢哋出書噶嘛。 嗯。 所以其實咧睇睇下又覺得喂，其實成個脈絡咧一路都存在住，只不過我忽略咗或者無視咗咧，我覺得係。 嗯。 係啦，但係慢慢慢慢咧，啲嘢就會想我成出噶，開始浮現咯，睇到佢哋每一個人個 stand。 Chris 咧， 咁啊，你已經係好 involve 喺呢個圈子啦。 呢個咩圈子啊？ 呢個大熱歌啊！呢個大 熱浪圈啊！呢個 係嘛？ 你身邊幾多換曬嘅頭像，冚唪唥都七號係嘛？阿 Donna 又同哇選舉幾犀利啊，幫幾多手啊，係嘛？冚唪唥大內總管咁啦。你覺唔覺得你身邊？ 我真係冇乜。我係寫咗篇文啫喎。 OK。 但係有嗰篇文影響力幾大啊？ 係咩？ 梗系啦，你话几多人睇过啊？ 11,800 啊，系咯，我全部加埋一齐都唔知有冇咁多。 我唔知啲人话睇到喊，真系 系咪？ 有啊有啊。 其实我系觉得系搞笑，我想。 系咪？乜 Donna 你咁谦啊 ？Donna 嗰啲笑点同埋喊， 咁啊系啦， 系咯，好嘈。 你咁谦啊？ 睇十年嘅时候都觉得冇嘢啊，咁样噶。 系咯系咯， 系啦系啦， 就系咯。 唉，唔讲呢啲。 算啦。 你网上边觉得真系系咪阿梁天琦嘅支持系咪？哇，真系可以。同七號拼一拼喎、 啊，我覺得係嘅， 你覺得係？ 我覺得係嘅，係啊。同埋即係嗱，我因為我又唔可以話即係寫起成個選戰入面我做好多嘢啦，我都係即係出現下陪襯下嘅啫。咁但係起碼去我去嗰啲嘅地方咧，我見到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戰況都係熾熱嘅。我都見到其實都係起碼我諗喺個別嘅地區咧，會見到好多人咧就喺度即係都幾落力。尤其係講緊六號同埋七號，其他嗰啲就唔好講啦。嗰啲即係喺度企喺度唔知做乜。 都係啊！我哋做嗰個站都三都好熱㗎。係 得 係 得係咪啊？可能我嚟之前葉柳啱啱走咗啦。如果 嗌交啊， 嗰時我有啲嘢睇下。 我哋 我睇少咗 邊個嗌交？ 精彩 有個居民話 俾人鬧，葉柳俾人鬧。 就葉柳一開麥就差唔多，佢就指住係咁鬧咯。系发癫咁，那个男人系咁丧闹佢。吓， 男人啊， 男人啊，居民啊， 闹啲咩啊？闹啲咩？ 其实听唔到啊，因为佢要围咗好多人喺度啊。 都系嗰啲噶， 真系听到男人声系咁闹咯，跟住睇到叶柳系咁皱眉咯。 咩街啊嗰啲啦， 少皱晒眉 啦。 佢有试过唔皱眉咩？ 跟住带咗我哋个 friend 落去嘛。 边个 friend？ 阿翁大壮 啊， 靚女嗰个咧， 我嗰个啊，系啊系啊，我都 点又俾人闹， 点票嗰度我见到 佢俾六号闹，话佢高咧就系遮住佢。 哦系咩？哦咁又真系咩啲嘅？不过嗱，我印象比较深刻嘅咧，就系我寻晚就去到嗰个即系票站嗰度，即系点票中心啦。其实咁嗰度咧就真系有， 你系跟到尾啊？阿 Donna 跟到尾， 我唔得，我今朝我又要想停，咁变咗我都去到两点钟度先走啦。我见到即系即係大勢都差唔多已定，咁我都 安心 揾個藉口去翻屋企要瞓一陣先啦。咁但係我當時咧就其實一見到楊岳橋啲支持者好多都喺處，咁六號好多支持者喺度，其他嗰啲人我就唔好覺眼啦，係嗰個姓容嗰個都喺處啦。咁但係身邊嗰啲我睇落去咧都 其實三號啲 friend 都係。即好少人啊，其實即散收收咁樣。 唔係，其實好多人嘅，不過係嗰啲好似銀行高層咁嗰啲。 哦，係咯係咯，即係啲阿叔啊， 銀行高層嗰啲阿叔阿嬸咯。 即係你唔覺得係有班係 即靜英英坐咗喺度咁， 唔係 fans 咁樣。但係楊岳橋嗰啲咧，你一望你又望到，雖然佢未必係一定要著制服，但係嗰啲落唔落去成真係成晚企身又喺度攞住嘢喺度養下養下，大叫楊岳橋咁喺度叫。咁但係咧，點樣避都好啦。都是比不上六号的支持者那种的热情。同埋嗰啲嘢一定唔係扮出嚟嘅，唔係假嘅。 係 你會見到，起碼咧，因為嗰班全部都係細路仔嚟嘅，其實即係當然我以我為講啦，其實應該話後生仔，二十歲左右。 你都後生啫， 曾經啦嚇。咁變咗咧就 好似大 學裝。其實咧，你係 exactly 係，其實有少少 大學咁咯， 嗰種 大學 感染力咧係好大嘅。即係我所以當時我都即刻就已經喺度諗就係話，咦，即係其實。呢一班人就係佢哋做緊嘅嘢，就係為咗佢哋嘅未來嘅喎。其實，因為呢而家我哋講緊而家嘅香港， 我哋做嘅嘢就為咗佢哋未來咯。 你可以咁講， 大家未來係唔同咁解啫嘛。 你可以咁講，但係佢哋都有權，起碼就係話，即係我哋當然我哋有權去做嘢啦。我哋都唔單止為我自己嘅未來，我都要為我自己嘅小朋友嘅未來，係咪？咁但係嗰班人佢都有一個咁樣嘅權利，都可以為佢未來去爭取某啲嘢噶嘛。但係我呢個係有好大嘅一個嘅注腳喺度嘅，我注腳就係話。究竟佢哋呢一种嘅热情系可以维持到几耐咧？同埋佢后边会唔会系有啲其他嘅人去利用咗佢呢一种咁样嘅一种嘅热情咧？ 即係呢個我都 收割啦。 呢、這個係即係亦都係我好令我好擔心嘅。 講得咁早啊？呢、 啊 這個 term 好 inside 早啊，因為你今日其實已經 開記者招待會， 今日已經見到啦，係嘛？但係咧，我亦都覺得係尋日真係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就係、是、見到就係呢一班所謂代表本土一班嘅後生仔咧，正式係踏上一個政治嘅舞台。我覺得係以前嗰班啊，包括今日喺度開記者招待會嗰班，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搞笑居多。講真，如果佢得嘅話，得咗好耐。 邊啲啊？你講緊幾號？ 今日開記者招待 會嗰班啊，嗰班嗰班， 即係我覺得佢哋如果得嘅話，係之前 都幾好 中咗啦。但係佢唔行多嗰步啊嘛。 邊個？ 成 哥 哥啊 ，OK， 系咯，特登走埋嚟打招呼，我觉得真系。 你又唔佢，我唔见佢走去选。 嗱，呢节完之前，我真系想问下大家嘅，之前就未选啦，系嘛？咁我哋捧紧杨岳桥，我冇理由赞对家噶嘛，系嘛？咁之前啊，真系收咗口嘅，而家俾个机会你哋啲赞下六号，六号觉得咩好咧 ？Mavis 觉得佢好唔好先？六号真系。 佢臭味嘅，死啦！我想赞佢，我真系赞佢噶。 唔紧要噶，闹赞冇所谓嘅，其实 我系知点赞佢嘅。 其实佢以佢嗰个年纪嚟讲咧，系转数系好快，同埋讲嘢有文路嘅，同埋佢又冇乜，佢嘅聪明在于冇攻击到七号嘅，即系或者可以讲冇直接攻击啦。即系呢一样嘢，有别于以往嗰啲本土嗰种作风嘅。 嗯， 即系呢样嘢 好特别啊，因为咧你唔单止系佢，佢点样令到起码佢下边嗰班人。起碼喺呢段時間之內減少咗嗰種咁樣嘅直接攻擊，唔係話完全冇都有嘅。 就算鬧都鬧， 個別你先係有嘅。 係啊， 但係佢話喂，佢同我都講，喂，其實佢都揾到，即係有成800個人走出嚟，係佢嘅選舉嘅團隊都唔簡單喎。咁短嘅時間，同埋以都係以後生仔女為多，同埋好多都係好自發性嘅。咁呢個我都令我都係幾 impressed。 都係好和平嘅，就算 相對嚟講係 啊，都冇乜即係冇鬧交咯，第一成都。 同埋其實我睇翻之前啲選舉論壇咧，我會發覺其實啲人遮住六號嗰個範圍就唔係我橋，範圍就係嗰啲自稱中間路線嗰啲咩黃成志啊，同佢好似開心秀 反暴力噶嘛，佢哋 係啊周浩鼎啊，咁周浩鼎又會遮翻阿楊岳橋咁嘅，但反而六七之間咧，好坦白講。佢哋之間嘅 conflict 又或者一個 confrontation 咧，係喺網上面嘅多嘅。咁、而點解呢一樣嘢咧？我嘗試去揾個原因咧，就真係好坦白講，本文前係一班藍色嘅人，咁而真係同本文前有過節嘅咧，就唔係即係啲人唔係真係同本文前有過節，而係同有一部分嘅本文前支持者有過節。即係我真係後屘花多啲時間去睇翻啲 post 咧，發覺就係、是。今日開記者招待會嗰班人咧，唔係由頭到尾撐本文前撐到尾嘅，即係自從掟磚之後，嗰班人先突然間冒起，網上面嘅言論所有都係支持佢哋啊，支持佢哋嘅抗爭啊，又或者埋去一齊抗爭啊，或者點樣 endorse 佢哋咩都好，係喺嗰度專求掟完佢，初一件事發生咗，個 endorsement 先喺度嘅。咁俾我哋一啲網上面跟慣啲新聞，又跟慣啲恩怨嘅人咧，就會即係即刻會覺得，即係呢啲即係熱狗啦，即係唔同顏色嘅熱狗，嗰啲係黃色熱狗，呢啲係藍色熱狗，但係都係熱狗。於是我哋就會突然間有個感覺就係話，呢、這個都係黃毓民啲爪牙嚟嘅，點點點點點。於是包括我自己咧，真係會戴個有色眼鏡睇佢，呢、這個咧呃人啦，又或者成件事點點點點點啊。但係真係要還佢個公道，即係佢有啲路線咧，可能同黃毓民相似。但唔等於佢追隨黃毓民，又或者唔係黃成志佢口中嘅就，佢唔係跟黃毓民嘅，即係大家都知道今日就已經嚇、黃毓民出嚟收割啦，已經要、第一個政團要宣布大舉進軍呢個2016嘅立法會直選。咁好老實講，佢呢個舉動咁成個本土派咁點咧？係咪由本土派佢統領嘅咧？定還是本土派嘅大台就係黃毓民？ 點解佢做得咁明顯呢？其中好奇怪就係， 我都覺得 即係點解你連本土前嗰啲人都唔喺處呢？ 其實如果我頭先睇到係得一個原因嘅啫，因為係我而家我話咗先，同埋我一話就選曬五區。如果你哋五區有邊啲本土派想選嘅話咧，係你嚟同我傾。唔系你哋选之后 已经系有问题啦。如果 我唔系话佢冇啦，当然系，当然话佢冇问题啦。问题就系话佢而家就系话我第一个政团出嚟宣布，我而家九月咧我就一定五区派人选晒噶啦，系嘛？我新东都稳定人噶啦，陈云选啊嘛。咁你杨天琪想选系咪你嚟同我倾啊？ 當然去到最尾就係話，不如我讓個機會俾你後生仔選啦。陳雲都係老啦，佢希望上面 笑啦， 係 嘛？喂， 咁都要你感激， 唔好玩咯， 都要你感激我。 我都話，喂，嗰班如果得嘅話，之前都得咗啦，係咪先啊？區議會都選唔到入去，曬氣啦，啱唔啱啊？ 但係真係咁樣做咧，我就真係覺得好核突。即係老實講。即係今日一出個 post 啲人已經覺得係好厭惡，甚至乎琴日阿 Chris 都 share 咗篇文，即係本來覺得楊天琪梁天琪係一表人才 都 OK 嘅， 都 OK 嘅， 陸永咁嘅樣， 一見到佢揸，喂點解有支旗同我黃碌撚揸揸爬？哇！我真係記得成件事好污穢，好臭啊！ 尋日最唔好睇咧，亦都係喺嗰個即係點票中心嗰度咧。咁其實即係阿鬱敏咧，唔知點解成日都。傍住啊梁天琦喎， 喂，会点收割啦？ 严 咧 就系一个 佢先得几多收割 经理人， 系咯，即系经理人啊，我觉得好似啦，就系佢系个 coach 定系个 mentor 咁样嘅。 过嚟呢度，咁 哇，即系我觉得如果我唔知梁天琦而家会点谂咯，即系今日见到个画面，其实 琴日就欣然接受嘅， 但今日咧即系见到人哋，咦？ 我觉得佢太细啦，佢唔会 handle 到呢样嘢。 我又唔会太细佢， 我唔觉得咁简单。我真系唔会觉得成件事咁简单。所以咧，真系呢 刻，即系你觉得佢就已经台底交易咗？ 唔系台底交易，而系话真系，譬如我觉得陈云真系个幌子嚟嘅啫，唔系真系想选。 即系搞笑 啦。问题系而家我就好似我原本谂住选，不过梁天琪你想选，我让你选个 Curtis 咪喺佢，即系喺黄毓民度咯。即系令到人觉得哇好巴闭嘅。问题就系话老实实，除咗呢一个位之外。如果梁天琦咁唔好彩，嗰時間已經被人判咗啊，又或者有咩官司喺身選唔到，咁我唔知啊，話唔定陳雲真係去選咧。問題就係話，即係今次梁天琦打翻嚟嘅江山咧，一下子俾黃國民收割咗少少先。雖然咧有陣臭味，有陣屍怨味，但係呢個黃碌撚咧已經係張牙舞爪諗住咧收割佢嘅成果。即係我覺得真係覺得太差， 醜惡啊！ 但你覺得支持梁天琦嗰班 fans？是咪真係可以过晒去嗰边呢？ 梗唔得啦，转头返嚟讲点解。